你太太系新加坡人啦， 嗯， 揸新加坡 passport， 嗯， 会唔会对于你九七有保障啲啊？ 冇喎， 点解咧？ 冇喎，到而家我仲未申请， 你会唔会申请啊？ 我都唔会，咁所谓多个 passport， 你估你九七会喺边啊？ 我谂多数一系喺九龙，香港我唔会住， 即系响翻香 嗯， 港咧， 喺九龙， 唔会离开香港。 走去边度啊？我觉得越出得去多咧，你越中意香港，同埋。哎呀，第三日已经喺出边顶唔顺，我想翻屋企。 挂咗期，空 挂咗 息， 期，系啊，我顶唔顺。 钱喺呢个阶段对你紧唔紧要啊？ 唔系咁重要，唔系咁重要，反而系健康啊、屋企啊、快乐最紧要。 万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下悲思，像世间沙。 妈妈同埋你太太有冇拗叫咧？咁耐。 呢样嘢一定有嘅。咁啊，喺阿妈面前就讲阿妈唔好咯，喺阿妈面前讲我老婆唔好，即系我系中间夹住嗰个。咁即系最紧要，其实，个仔识唔识做？啊，即系等到两样，即系会好嘅，咁一定要个仔好识做先。 咁而家咧，而家好美满，即系佢哋相处得好愉快。 OK 啦 ，OK 啦。 而家仍然系同妈咪一齐住嘅， 而家系， 会唔会谂住系个二人世界？ 冇咁嘅必要，因为我由头到尾，除咗即系30几年嚟，除咗2年我去调解令寄宿之外，离开过我老妈子之外，30几年都系黐住佢一齐住。咁你突然间叫我抌低个 partner 搬开出边住，我有啲唔惯，因为佢系我最好嘅伙伴。 你太太而家有冇做嘢噶？ 有噶，佢我嘅account 佢管晒啦，屋企家头细务做晒啦。有时我懒起上嚟唔去买餸，佢咪又买埋餸。 喂，咁呢个系家庭主妇啊！我问有冇做嘢，即系有冇瘦身嘅工作啊？ 有 即系唔 噶， 系你俾佢嗰啲， 有 你 啊！ 私 间 人。 公司佢瘦身噶，佢系董事之一嚟噶，大佬要翻工噶，唔使做好似你咁啊。 我好多份噶喎，我都希望啊，卡一个人，然之后俾个董事我做，我去买下餸啊，服侍下老公啊。 你有2亿7亿，我又同你做。 唉 你同我唔夹嘅，我唔嫁得俾 冇 你 乜所谓啦，到其时如果你有2亿7亿就 嗱 其实咧，你觉得而家电影界咧，有冇边个系威胁到你嘅咧？ 威胁正常噶，正常嘅，即系冇我哋之前，亦都有我哋嘅前辈喺度。到我哋嘅时候，你取代咗某某人之后，一定有某某人取代你。每个年代有啲星喺度。 我再整理过我嘅问题，咁你觉得有冇边个会取代你？ 取代咗啦， 边个啊？ 周星驰取代晒啦。 你仲讲？陈少你睇住佢哋成班咩嘅时候，你都唔帮我。 我有帮你噶。 你鬼人，你揦个碌最大碌。 我就系揦碌最大嘅嚟帮你挡嘅，你知嘛？你话好嗰条友仔啊，头先下下都追住你天灵过嚟作啊，我帮你挡两嘢啊，另外有三嘢鸡心，五嘢丹田，你唔知咧呢啲。 周星驰好似净系做喜剧，你系戏路广好多系嘛？ 唔 即系 系你 暂时 讲 净 喺嗰个风头啊、票房啊呢啲冚唪唥，而家即系全香港佢个票房最犀利嘅时候，你话你而家你即系讲香港系讲票房计噶嘛？咁你边个同佢沟通？冇。咁你咪拍到有5000万，咁你先话，哎呀，而家到我啦，咁 咁其实你事业上你仲追唔追求啲咩突破啊？追唔追求话即系做一啲咩角色啊？咁我觉得你而家嘅心态就系好即系好 lay back 啊，好 easy 啊咁样。咁但系你始终你又希望继续做演员噶喎、 咁冇乜所谓喎，有嘅时候咪做咯，冇嗰阵时候你而家每一个角色你都系尽力去做噶嘛，系咪先？出嚟得唔得票房唔关你事噶嘛，都做系咪先？系咪先？ 但系人哋就会入咗你数噶啦嘛。 咁有乜所谓啫？你真系你尽咗力做噶嘛？你做好咗，出边天时地利人和关我咩事？系咪先？唔得嘅，冇所谓噶。 咁会唔会系因为你讲金公主成日都系同吴宇森或者系林岭东合作，变咗嗰、变化唔系咁多？ 我谂系因为嗰、制作成本嘅关系，同埋嗰个卖浮嘅因素。即系如果你话周润发唔好收咁多钱。平啲拍啲文艺片，或拍啲真系为香港本地市场搞啲真系好好笑嘅戏啊， 乜嘢都唔介意你做啲乜嘢都得噶啦。咁就我谂好多好多戏唔使好似即系而家死糊涂咁样再嚟做啲咁角色。 嗯，咁最后一个问题啦。 最后噶啦。 系啊，几快啊，系冇办法啦，因为 想倾耐啲唔得。 系啊。 好，你问埋先。 好。你想将来啦吓，即系啲观众记得你，周润发系一个好嘅演员之外，周润发系一个咩人啊？ 哦，唔使咯，佢记得我一个好演员算啦， 已经够 了，够啦，多谢咯，多谢咯，即系拜托啊，拜托，够了够了， 多谢你周润发， 多谢你都， 我哋嘅节目要送翻一首你好中意嘅歌俾你听，俾埋你老婆听嘅话， 我点埋俾你听？ 唔好，多谢你啊，系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好，平淡亦好，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 难忘你呢是去找回一些以前成日在你面前出现的朋友倾下他们的近况的。我们包括有娱乐界啦、足球界啦，其实什么阶层都有的。今晚呢就第一次跟你们见面啦，我们找来的老友记呢就有大眼鸡之称过，他是余子明的，记不记得？ 哦，我不经不觉离开了 TVB 五年几六年的啦。咁我最初就去了泰国做啲小生意啦，去了两年几。咁两年几之后我都返咗嚟香港。咁我而家呢就都係周时有人时飞嚟飞去啦。咁主要呢就係、是、做下啲地产同埋贸易嘅嘢。客串嘅话呢，我相信就时间嘅安排呢就好可能会有啲问题。但係如果 TVB 条件讲得啱嘅，返嚟玩都冇乜所谓啊。我就屋企移民咗去温哥华嗰边㗎啦。不过我郑重讲一声，我嘅移民唔系惊九七嘅。我是计过条数，移民去嗰边都几着数嘅，因为我几个细路同埋住嘅方面嚟讲呢，香港啲楼真係好贵，咁去嗰边住啲楼都几好住啊，啲细路读书又几好，我觉得我都冇行错呢一步嘅。 议员呢成日俾人哋嘅感觉呢就係、是、好稳重啦，好严肃啦，咁但有一啲升级嘅议员呢亦都係魅力逼人㗎吓，你有冇諗过呢啲升级嘅议员响公务之后啊，佢哋同我哋普通人有啲咩分别嘅呢？我哋就访问咗两位嘅升级议员啦，佢哋系李柱铭先生同埋李鹏飞先生，睇下佢哋响升级议员嘅背后另一张系点样样嘅。 嗱，两位李先生吓，有好多人咧认为咧，其实议员咧同明星咧就好相似嘅，例如啦，要有识。度嘅曝光率啦，要有市民嘅支持啦，私生活要检点啦吓，咁唔可以随便有啲咩传闻啊或者绯闻之类。你哋两位对呢样嘅睇法系点咧？ 有系啊，有啲系啱啊。嗱，譬如而家你喺个酒店度拍呢个节目，走嘅时候咧，就我谂我同阿飞哥都唔敢单独同你行落去啦，唔会俾人哋有误会，对你唔好，对我哋都唔好。不过而家唔同嘅明星呢，如果系越系多人知嘅呢，知名度越高嘅呢，收费系越多嘅。喺我嚟讲就唔系相反嘅。 系啊，我觉得亦都要相似嘅地方啦，即系譬如你行街啊，咁市民成日睇住你，有啲停落嚟倾偈啊，有嗰个相同。但系我谂我哋嘅工作性质亦都有分别。我谂明星系好有光彩啊！嗰啲， 你哋两位都好有光彩噶 嘛？而我哋咧就认为，即系我哋嘅职责系为市民服务嘅。咁当然啦，佢认识得越多，越对你即系对做议员啦，越关心我哋所讲啲嘢啊，所做啲嘢啊。咁嗰方面咧，都有啲即系相同嘅地方咯。 咁两位咧工作咁繁忙啊，吓，其实有冇啲咩方法系减压嘅咧？个 pressure 咁多。 其实我最觉得容易减压嘅咧，就同埋我屋企一齐，同埋我太太同埋个仔，咁就譬如话可以搵到啲时间去新界玩啊，咁就好开心嘅。不过可惜呢啲时间就太少，咁我变咗咧就见个仔嘅时间都好少。咁唯一见到佢咧就每朝早咧就六点半起身，因为佢6:09就离开屋企翻学啦，咁就同佢一齐食早餐。 因为好多时翻到屋企瞓咗觉噶，咁就即系做到几压力大都好啦。翻到屋企见到个仔就好开心啊！我记得有一次喺立法局辩论，咁有几个即系政见唔同嘅，就大力批评我。咁原来佢喺屋企系听，咁我嗰日就即系唔系点开心啦。翻到屋企喺个门口度贴咗张纸，抗议边个？抗议边个？抗议边个？就嗰三个闹我三个，冇你份就俾个。 咁但系佢对得佢嘅时间咁短，佢而家几多岁啊？ 而家就嚟11岁。 系咯，咁系咪都几重要？即系童年嚟讲，对佢好重要。咁你对佢嘅时间咁短，会唔会亲情上嘅即系嗰个供应唔系好够咧？ 咁咧就每年咧，我哋点咗佢一次旅行啦。咁旅行嘅时候就变咗见足佢咁多个钟头，咁佢好开心。咁我自己又非常开心，太太同我哋三个一齐，好似今年都有啊，我哋阿拉斯加咁坐条船咁落去Vancouver， 咁就即系旅行，我觉得好好好玩啊，变咗。 Alan 咧，减压方法 做议员真系压力好大噶，因为你系公众人物啊嘛。咁我减压方法啦，有两个，第一咧就即系不理一切，唔谂啦。自己游下水啊，我系比较中意游下水嗰个运动，因为又唔使约人啊，又唔使倾咁多政治啊。因为政治方面有阵时冇话咁黑同白啊，或者实最啱同唔啱，系你做咗之后先知道个效果。 我知道 Martin 咧，喺中学嘅时候咧就好中意打麻雀嘅，咁而家仲中唔中意打咧？ 其实中学打得少，大学开始咧就打麻雀。不过到一路咁打落去咧，我个注码都冇大嘅，旧张系12蚊，新张系12毫，所以而家冇乜人中意同我打。 而家都系12毫， 人哋话擦鞋仔都唔知。 我头先好似听到你哋话同张敏仪都有打系嘛？ 系啊，有一次我哋一齐打同张敏仪 打过一次喺我屋企。 吓，战果如何？ 张敏仪一定输嘅， 点解？ 因为佢咧做牌仲离谱过我嘅，即系中法白碰晒啦，碰埋九同，仲要单条一同咁。 李柱明、李鹏飞都系人啫，佢打下麻雀好普通啫，最多咪打大啲，我哋打一二号，佢咪打一二八咯。 打麻雀做乜唔打得噶？